大家好，欢迎收睇最新一集嘅《动漫城进攻足球》。咁喺第一节入面咧，就仍然先讲呢一个英格兰足球先嘅。第二节就有世界杯、球会杯啦、欧洲波时段啦，仲有第三节就系香港足球时段。咁啊，喺第一节入面咧，就先讲讲英格兰足球入面咧，就今周话题新闻亦都好多喎。嗱，喺讲呢啲新闻之前咧，就先报一报个比数啦。因為阿仙奴主場對曼城嗰場波將會喺今晚凌晨四點先打嘅，咁啊禮拜六日嘅賽事嘅比數，而家先講俾聽眾聽啊。咁啊，車路士3-1主場就贏咗呢個新特蘭，愛華頓主場2-3輸俾呢個李斯特城，曼聯1-2輸俾呢個諾域治，紐卡素1-1打和呢個阿士東維拉，修咸頓同埋主場對住熱刺係輸0-2嘅。史篤城對住水晶宮，在保持的情況之下就輸了1-2啊！史雲斯昨晚剛剛打完就0-0對住韋斯咸，咁啊屈福特咧就在主場的情況之下就3-0擊敗了利物浦， 勁抽啊呢！ 咁啊西布朗咧就係主場1-2輸俾呢個班尼茅夫。嗱，咁啊先講講呢個李斯特城啦。嗱，去到呢一刻嚟講咧，雖然本身狐狸本身文尼亞里咧就講我距離降班區仲未扣分，但你哋兩個領教練嚟講，你覺得佢危唔危險啊？ 好危險啊！要揾個降班機會好難嚇，絕對揾唔到，我相信佢危險機會 嘅。其實好坦白講，憑啲球員嘅心態入邊已經反映出一個事實，同埋加上佢踢出嚟嘅足球咧，我諗班球員去到呢刻已經冇壓力呢兩個字，我發覺完全係。因為佢嗱喺英格蘭個人種嚟講咧，去到呢刻呢個位置坐到呢個， 會好強 嘅。我有得爭，點解唔爭啊？ 咪仲有啲球員嚟講咧，老實講句真話，即係俗語所講人望高處啊嘛。 係。 佢即係冠唔冠軍，我諗佢哋唔係話即係好十分介意。 係。 反而佢哋覺得，喂，我哋踢上去呢個位置嘅時候，我哋有機會踢歐聯。 係啊。 等我哋俾人睇翻我哋嘅。嘅力量唔係淨係攞冠軍啊，爭呢啲啊，我哋去歐聯有一番作為嘅俾佢睇嘅。 冇錯，因為阿芬， 唔係仲有一個情形咧，就話大家都即係我哋之前成日都講，即係嗰個喺聖誕節之前嗰個排位。 係。 咁據有報道咧，就係之前個數據咧，就係10次有7次啊，即係如果佢係喺聖誕節之前個排位係亞頭嘅咧，佢會係當年嘅。當屆嗰個冠軍 係， 咁即係話咧，呢啲數據咧，其實李斯特城嗰啲球員一睇咧，哇！大家其實即係我哋大家都講，哇！ 個心紅㗎啦， 個心紅啊！同埋而家咧，真係睇佢踢波嗰個氣勢咧，真係邊一隊都唔敢埋去擋佢。 係啊，冇錯。 而家好明顯睇到阿雲亞利，佢真係佢砌造啲嘢真係好嘢。 係， 你睇佢而家砌造個馬利斯嗰度。即係你係睇到佢十足華啲出嚟嗰陣時咁樣，一路有入球，而家又到佢嚟啦。係啊，你驚唔驚啊？你話你驚唔驚？你其他球隊對住佢真係 係啊！正所謂狹路相逢勇者勝，基本上佢盤住一個咁嘅心嚟講咧，基本上你唔可以講話無人能躲，直係好難去阻佢。 你 但唔係話贏緊，係因為佢個心態咧係貫徹於你其他嗱。首先佢心態一定強過曼聯，利物浦、車路士，就算車路士當佢復甦啊，阿仙奴係唯一喺第一循環入面大勝佢嘅球隊嚟嘅，曼城未踢喺最後嗰彎，嗱跟住落嚟嗰兩場波嘅對手嚟緊呢場係利物浦，跟住最後尾第19周嗰場波就係對住曼城啦，就叫榜首大戰。如果按住呢、這個流程咁樣去睇啊，嗱佢對利物浦咧，其實好坦白講，都係講嗰句。攞咗愛華頓呢3分，佢已經出現咗一個分數上嘅距離。如果今晚阿仙奴同曼城出現咗冇分勝負而打和咧，而佢嘅差距將會更大。更大嘅情況之下，係好有本錢係帶喺第一循環帶出嚟嘅。因為嗱，譬如如果我對住利物浦和啊，再輸俾曼城，假設啊，佢仍然都係夠分數喺第一循環帶出。 其實啱啱對愛華頓場波根本就強心針嚟，等於。 係， 因為佢落後先噶嘛，佢去到最尾佢仲贏埋你，反勝翻你。 嚇， 咁佢其實利物愛華頓係都好犀利嘅攻勢嗰啲。 係， 咁佢會比較有信心。相反你話嚟緊跟住嗰周賽事利物浦咧， 他仲信心更強。利物浦會睇到佢，咦？你開始即係下落咯啲嘢。 嗯。 同埋，喂，更加暴露咗你利物浦後防嘅漏洞。正正咧，呢啲就係佢嘅死症嚟，對住李斯特城嗰個。 李斯特城有兩個特點，第一個特點就係話喺今屆嚟講咧，李 Sir 都知道噶啦，根本上係。好多場波很惡劣的情況之下，他是追和和反勝的。第二場波就是說近這三場波入面四場賽事有三場波作客，是三場波作客情況都是贏波。 是的，沒錯了，沒錯 了。那就變成對利物浦現在這個境況上來說，打波雖然一場還一場，但是他即在李斯特城的心態上，我做什麼？我沒有必要害怕利物浦或者曼城了，已經是。 大家相對之下，他們信心強，他看到你那些這豆腐渣的後衛，那就死了。 是。 他還有不開心啊？快樂聖誕啦，真係。 嗱，阿芬，我問你一樣嘢啦，你講咗好多次係聖誕前嘅問題啦。如果你認為嚟緊未來呢兩場波，李斯特城會係 嗱，我正話兩個班講，大家都講，其實我好有信心李斯特城會贏利物浦。個原因咧就係因為你睇啱啱過咗利物浦嗰場波咧，你會發覺即係嗱，第一即係其實幾次我哋都講過利物浦嗰個問題。 係啊，冇錯。 其實就話，如果利物浦即係講笑啫，即係佢知道要撞李斯特城喺嚟緊嘅比賽。其實嗰種即係擔憂啊，即係我講利物浦啲球員嘅擔憂咧，其實我覺得係體會到嘅。點解咧？因為好似正話講，李斯特城而家嗰種勢咧，真係唔好話利物浦啊，曼城其實都驚嘅。因為點解咧？ 我一定要驚佢啦。 因為正話啲拍檔大家都咁樣講，佢喺作客。失分之下，唔係失球之下， 落後之下 都能夠咩？嗰種能力唔係一場兩場喎， 係 啊，係啊， 即係已經係習以為常，同埋咧， 係啊，習以為常。 問你嗰、那個教法咧，就會令到啲球員咧，即係你差唔多可能啊口噏噏，嗰啲球員都已經識做啦。點解咧？因為好似話齋嚟緊，我喺呢個聖誕前，我攞咗頭之後有數據話喂。陸續有嚟咧，就會係冠軍，即係嗰種渴望咧。即係作為李斯特城嘅球員咧，我真係覺得，你會睇到嗰啲球員咧，真係個個都唔知走多一步，係走多兩步曬。 係啊，冇錯。 所以我真係嗱兩場波啊，利物浦同埋曼城，我真係覺得全取六分。我懷疑 係嗱咁樣啦。頭先阿芬所講啦。就係話有一樣嘢係我好認同嘅，因為喺佢哋個口徑上啊，唔單止雲尼亞，你講一啲好過於謙卑嘅説話，連球員都係話係啊，我哋到而家都未呼吸成功嘅，基本上係，即係好證明一樣嘢，球員個心理質素而家都好強，亦都清楚自己嘅定位喺邊度，但係喺個心態上嚟講，我有得讚一定讚，因為點解呢？你如果你以20隊英超球隊嚟計，每隊波個板凳深度20-30人嚟講，600多人入邊，永遠其實都係得嗰100多人係有機會攞到呢個英超聯冠軍。 係啦， 當我發現自己原來我可以攞呢個獎牌嗰陣，點解我唔去搶？ 有排入去嗰隊行。 就算我真係攞唔到，到後尾我都叫爭過。喂，我爭過英超，唔係個個都有咁嘅機會㗎，基本上係爭過。 你而家你好， 就算熱刺到而家未爭過。 你發覺而家你阿雲亞利佢嗰個安排係好好嘅，講啲嘢，譬如好似話球員同佢都一致口徑，我哋都仲同有機會啊，未到嗰啲啊咁樣，即係其實好可能。有好多教練就係會咁噶，當佢要爭冠軍嗰時候，喂，我哋唔能夠傷風避失啊，一傷風避失就死啊，唔係我哋唔緊要咧，可能雲亞利我哋打到嚟呢度已經啊，超曬㗎啦，唔緊要啊，盡量打好啲就得㗎啦，你哋自己諗啦，咁樣，即係踢好啲啊，你哋開心啲，係嘛？唔緊要，冇緊要嘅，咁你差好遠咁壓力。 是 會爆煲的， 是 壓力會爆煲。現在他一直在那裡給一些甜品他吃，那會多開心啊，大佬，差很遠的嘛，這件事。那你也都看到他的安排，他的一上一上。我現在考慮到可能去到利物浦那場球呢，第三個出現都不頂的，入球者，因為他不希望讓你看到一個人，他一定要製造有很多東西出來。那現在很可能，喂，冚唪擺曬落嗰度，等佢哋注意。喂，我又要顧華迪，我又要顧阿馬利斯。哇， 點知原來爭啊一個湊四出嚟搞掂你死火啦！ 仲有個日本仔， 係啦，冇錯。 啊，呢個咧又使我諗起咧，即係我哋之前談論過拜仁，拜仁呢隊波，就因為佢人啦，即係全面啦，但係拜仁咧嗰個係風頭等啊，即係我哋大家睇哇有有波蘭嘅射手，有荷蘭嘅射手，但係咧冇人唔覺之前我哋睇華迪。嗰、那個破紀錄，而家已經破咗啦！你仲以為佢繼續破咧？佢就整第三個嚟一個射三球， 冇啦，錯啦！ 一個射三球，正如阿李常講，佢唔止有第三個，有第四個。上一場我仲睇佢放咗日本仔嗰、那個， 係啊， 啊佢最後尾埋齋嗰球波，即係你會發覺 都係一個難度高嘅球嚟 啊！你係即係如果講即係教練睇，我要兼顧嘅人。仲有利物浦而家嗰個防線咁弱，你都真係唔知睇得邊一個， 真係估得， 所以我就話 估得計啊，真係。 係啦，所以我話嗱，對利物浦呢場波，即係我冇懷疑佢會打和，因為我嗱我會覺得係全取三分嗰個機會好大添，因為李斯特城俾我哋睇出嚟嗰個感覺咧係。唔覺，即係你唔會以為佢係進攻嘅球隊，是但係佢真真正正係進攻嘅球隊。 我驚一樣嘢，就只有驚一樣嘢咧，就利物浦輸唔係問題。我驚佢又再破一個紀錄，唔止3-0，真係分分鐘 啦。嗱，頭先所講一樣嘢啦，因為涉及咗利物浦啊，咁啊先講愛華頓先啦。咁呢場波入邊咧，李斯特城咧係贏咗呢個愛華頓嘅，而愛華頓入邊盧卡古咧亦都有入波嘅。嗱，剛剛華迪就都破咗呢個紀錄啦。但係其實而家盧卡古距離華迪嘅紀錄又唔係話好遠嘅喎，因為佢已經連續8場有波入。嗱，即係話如果嚟緊嘅賽事盧卡古繼續入球嘅話咧，等今屆入邊將會出現咗有2個人破同一個紀錄。 明白。 唔出奇。 係啦。但係依樣嘢都要睇多幾場聖誕後先知啦。基本上，咁頭先阿芬所講講開利物浦啦，咁啊喺琴日利物浦嗰場波入邊咧，就喺輸咗3-0俾呢個諾域治。 係 ，sorry， 屈福特，所以我都著咗件屈福特出嚟。咁啊嗱，喺呢場波入邊雖然好慘啊，2分幾鐘咧就輸咗個龍門啦，就失甩手嘅經驗問題啊，冇得怪。但喺整場波入邊嘅攻勢嚟講咧，係佔有控球率，但係罰線中塵嘅，基本上係。就反映了個攻擊力上，當你冇了呢個史道力治的情況之下，曾經我和李 Sir 都感覺上啊，唔係喎，佢嘅替補都有一定的能力，譬如賓迪基嗰啲啊。但當然啦，賓迪基距離高保的理念上是有一種格格不入的 個打法佢係啦，單調得啫。 如果喺1月份嚟講，而家好目前嚟講係利物浦係唔夠人嘅，一定要買人嘅，因為如果唔係好難打得翻上去嘅。咁你其他兩位拍檔點樣睇啊？ 但是你話買人，即係通常咧，我哋去睇咧，就唔係話喂佢有咩事，我哋喂即刻好似打針咁，即係人哋係要有個安排，佢仲有唔係一兩場用啊，因為買咗之後佢 一條路好長， 所以即係你話如果而家我哋去睇利物浦需要買啲咩人咧，就嗱喺英國本土你就真係 揾唔到 噶啦，咁但係你話喂實際仲有喎。你買嗰個球員，嗰、那個球員會唔會嚟？嗱，呢樣嘢緊要，因為佢自己都要睇噶嘛。我記得好似之前我睇過一篇報道，就啲球員去，譬如我邊個球會買？咁點解你唔去啊？哦，佢會話哦，佢都冇之後往後啊，佢都冇大賽，嗰、那個球員就會睇，喂，我唔嚟參加大賽噶嘛。 係啦，冇錯。如果你話繼續普通嘅，我留喺度 都冇啦。係啊，所以我覺得你話高普其實佢都。即係拗緊頭。 其實唯一嘅選擇咧，如果俾我，我係高普嘅，我唔會響響英國啊或者歐洲嘅一線球隊去揾。我反而可能去揾下抄下，好似當年阿卓爺嗰啲喎，就揾下挪威啊嗰啲咁嘅防守球員嚟頂住後面。因為你其實你響後面改善咗嘅時候咧，利物浦唔講話好好，即係起碼就穩陣好多啲。 係啦。 這個反而重要，就可能找到價廉物美的，因為那些二線球員他們很想來打一些高層次， 因為他後防來說也很需要即時去解決的，因為在昨天來說不計龍門的球，第二球波士基泰爾來說，其實他有很多，不要說很多， 佢既然係嗰腳波去解圍唔清脆，令到佢落翻恩格斯嗰度先俾佢射入遠處入球啫。基本上係，如果嗰個波係一清清走咗嘅，根本你唔會產生第二個入球出現嘅。基本上係 冇錯冇錯。 咁啊，你前鋒線嚟講，你亦都見到佢個攻勢上，因為你少咗一個真係善於衝破防線同埋走位嘅球員，令到個攻勢你佔有控球率，但係喺禁區頂度打唔翻入去咁禁區入。 即係你單靠古天奴你係做唔到嘅。係 啊， 因為佢一個人獨舞入去，你變咗好話唔好聽，冇人掩護。 你舊年仲有史摩靈。 係啊，冇人掩護啊。 唔係，所以史達靈。 史達係冇人掩護啊，冇人去可俾佢古天奴有第二個選擇，我呃咗埋嚟，我俾佢去搞啊。而家靠佢一個單天保自。你 係好難咯，係嘛？嚇咁啊！而家睇一睇啊，佢而家點樣部署對住嚟緊嘅賽事對李斯特城睇下點啊？高普，因為要再輸落去咧都幾尷尬嘅。但係有一隊波咧，就我唔知道可唔可以咁樣形容啦，李 Sir 車路士 係啊， 可唔可以用脱胎換骨嚟形容啊？ 哦，咁基本上咧就我又唔會用脱胎換骨嘅，脱胎換骨係一隊弱隊啊，佢一路改善咗，改翻。而家我可以就用一個形容， 打出水準， 唔係打出水準嘅，啲狐狸終歸露出了尾巴咯，係嘛？即係你基本上隊波係可以打到㗎，係點解會咁啫？係嘛？你大家明眼人睇得到啦，係咪啊？ 因為我嗱，好坦白講，當時我睇嗰場波入邊咧，最令我詫異就係開波嗰幾分鐘嗰陣，好快開咗個球，頂入波嗰個，竟然係今屆係最差表現而回落得最快嘅伊雲路域。咁我當時完全呆咗。嗱，當然唔打得差唔表示你冇波入嘅， 係冇錯。 跟住我再睇落去，哇！去年的車路士回來 了，他除了入那一球球之外，他不停有很多輸送，又是他是很拿你命的那些的，那你會喂大哥為什麼這樣的、真是別不同這樣， 其實你說如果大家有留意即這場球我們剛才說脫胎換骨，我都覺得不應該用這個因為其實那個骨架已經在這裡 是啊 給我的感覺呢就更加強調就是如果作為教練呢，你怎樣去磨合球隊與教練之間的關係，怎樣球員與球員之間的關係。現在其實很多時候，我記得回顧早幾集我們大家談車路士未發生那麼大劑的時候，我們都好像隱約喂不是，好像突然間有些蛛絲馬跡摩連奴未試過，因為以前講摩連奴咧專門維護嗰啲球員噶嘛， 頂曬係啦， 頂曬所有傳媒嘅難題。啊，點知今年就會發生呢啲咁所謂比佢第一次離開車路士更加尷尬嘅嘢。同埋有個片段，我真係覺得作為我都幾欣賞摩連奴嗰個作風咧，就係佢去完同老闆傾偈。走嗰陣時候拉低個頭笠遮住自己，我真係覺得哎呀，摩連奴唔應該係咁嘅。咁但係問題已經喺呢度啦。咁另外咧，仲有咧就係我同啲朋友大家傾開偈咧，就其實可能呢啲咁嘅問題咧，會唔會係因為上一年嗰、那個容易攞咗嗰個冠軍啊，即係車路士。咁啲人咧就會覺得你點話我啫？我咩咯？即係有種。義氣，即係我隨時一禁制，即係我講球員與球員之間啦，禁制入去啦，你唔好同我再唔好再鬧我啦，或者唔好再咩啦，咁就會有啲。 咁我咁樣反而有少少覺得啦，我覺得會用另一個角度咁樣睇嘅，就可能你哋本身教練會熟悉，教練會有一個潛意識嘅毛病，當隊波去到頂峰嗰陣咧，你會強求佢想變得更好， 係呢個。 而當佢更好嗰陣咧。個想法會偏向離地嘅，有時會係。 我呢個絕對唔出奇嘅。 咁變咗其實摩連奴分別嗱，你見到佢已經第二次重返車路士，兼亦都教過國際米蘭攞個錦標，皇家馬德里又教過咁樣嘅情況之下，翻到嚟車路士，佢會覺得咧樣嘢啊，我可以諗啲咁嘅嗱。其實其中一個反彈力球員佢都話啦，摩連奴呢次翻嚟對我哋太嚴，而嗰種嚴係無論喺個內容、訓練所有嘅紀律，因為佢已經。其實他就是擺翻嚟呢次翻嚟車路士，不要話兩養老啊，係建立一個車路士王朝嘅。佢想係，因為你費爵爺都退咗休噶啦嘛，雲家將會行將而退噶啦嘛，基本上係。 啱啱啱。 咁變咗你個所有嘅嘢會好聽叫要求太高，唔好聽嘅話，你連你嘅球員都我覺得係頂你唔順。嗱，隊醫係其中一個導火線啫，其實係。 其實我諗唔單止咁嘅，佢要求高，其實即係我覺得如果啲球員係好嘅球員，佢絕對唔介意呢樣嘢。 係， 但係當中一定有一啲人事上做嘅嘢係做唔啱嘅，我肯定摩連奴。 係啦。 啊，肯定摩連奴。譬如好簡單，某軍啊，從一個小直咩無名嘅啊。比利時小子嚟到搞到雙料冠軍，雙料足球先生，居然你一嚟到整個你個揾個新將翻嚟，人身價高過我，你點睇咧？ 嗯， 係嘛？跟住有好多嘢，好多嘢，佢咪覺得要搞事咯？ 係， 係嘛？你好簡單啫嘛。如果你公司發覺要改革有啲嘢要揾個新人嚟，冇問題㗎。係，咁。其實你都大家喐一喐啲人工提翻咯，如果唔係喎，可能有一樣嘢就係話，我哋冇乜變， 嗯、 一入嚟嗰個哇，天價喎，咁呢下嘢就好大鑊。乜事實上真係，我覺得佢揾史達寧嚟咧，個價就實在太高，俾、 嗯、 影響個市會嘅，一定會影響嘅。 係， 咁其實相對嚟講，老實講句真話咧，車路士由黃出得太高嘅價，所有球員都。所以形成啲球員有一個壞嘅 嘢象 喺度，就係啦，自我膨脹，覺得我哋好巴閉，好高嘅。即係譬如有個別一兩個球員，我都奇怪點解要佢嚟啫？人哋都唔要啦，已經啊唔要嘅，法比加斯啊，利物浦唔要佢，你咪走咯。 阿仙奴入邊，阿法比加斯可以咁講，係仲未踢得出佢阿仙奴嗰個水平。 咪咯，要求都踢唔到，跟住去巴塞都唔放棄你嘅。 係。 咁你諗下，咁咪仲好似搶住佢要翻嚟咁樣，變咗你中間好難保球員之間有啲嘢嘅。 嗱，咁啊，而家咧就已經正式公布咗啦，就希丁克咧將第二次再翻嚟做翻呢個看守領隊啦，至到季尾嘅。喺上一次做看守領隊咧，就希丁克就攞咗個英格蘭足總杯冠軍啦。 咪呢啲咪醒咯，我唔會幫你簽長嘅。有好多唔係幫你簽嘅時候，喂，我而家希丁克我心話，喂，搞掂未㗎啲人究竟？ 係 嚇，呢樣嘢好緊要，唔得我都話咗要準備啦你。跟住好簡單，你班人咪rubbish。 首先識一時比一時，因為喺希丁克嚟講，就算呢隊車路士都唔係佢嗰年嘅車， 唔係佢嗰杯茶嚟 嘅，嗰個年代嘅車路士，佢又唔知道個球員嘅心態上會係變成點嘅時候，不如我做一個短暫嘅替工。係佢覺得係反而仲會好啲嘅， 都唔會減低。 即係佢而家仲有一樣嘢就係澳洲國家隊嘅領隊嗰份工仲喺度噶嘛。 嗯嗯 嗯，係啊，你唔會俾少錢我噶嘛，我再慢慢搞掂咗，我只有成績出年再同你傾添啊。 其實遊王是知道的，因為點解咧？嗱，你根據而家目前聯賽榜的形勢咧，史雲斯已經排到第十八位，跌咗落護級漩渦裏邊。佢距離車路士其實個分數真係好窄好窄。咁如果假設車路士喺呢一周嘅賽事入邊真係唔能夠全取三分嘅話咧，其實落去嗰個都會係車路士。 嗯， 係。 係啦，因為遊王個即係唔可能攞對車路士咁樣去玩 架飛 㗎嘛，根本上係。嗱，而家希丁克入去做看守領隊，咁就成績係點樣呢？就拭目以待。另外反觀一樣嘢就係曼聯主場入面咧就輸咗俾呢個諾域治咧，就好多人喺嗰場波入面嗌摩連奴。係啦，上個禮拜就希望就係話嗌緊咩呢？就係話哥迪奧拿佢傳咗出嚟喺拜仁約滿嗰陣，會唔會哥迪奧拿有興趣教曼聯咧？因為點解咧？喺我哋本雜誌嘅編輯部嗰度，亦都寫咗條題嘅，就哥迪奧拿好應否係教曼聯？但點知個事態發展，而家去到呢一刻嚟講咧，就唔係咁樣啦，係有人次戰入魔啊！基本上係嗱，咁如果喺哥迪奧拿一個假設性問題啦，兩位拍檔喺哥迪奧拿同埋呢一個摩連奴，你認為邊個較合適教曼聯咧？其實 係阿李 Sir。 如果即 係，係啦，冇錯，你就講先。 唔好講嗰個能力唔能力嘅問題先啦。首先一樣嘢，如果俾我嚟講咧，我係會方，我會選擇摩連奴多，因為起碼第一 佢比較認識嗰個英超嗰個遊戲規則啊，佢曼聯個陣容裏面啊，或者佢背後嗰啲球員，仲有啲咩球員咧較為熟悉過過阿哥迪奧拿嘅。咁你咁樣嘅比較容易啲上去坐穩陣嗰啲位啊。咁你如果唔係你而家又去又係簽咗去，一月又要買嘅話咧，又要再執咧，就好多煩嘢嘅，可能有好多嘢咧。如果真係摩連奴翻到嚟，佢話：，呢件啊擺佢啊借俾人好過啦，嗰啲借俾人嗰啲翻嚟啦。係，即係佢會覺得你好簡單。這個小豆向嗰邊又入波啦。 又入啊！呢邊入波，嗰邊輸咯。 點解係啦？點解會咁咧？啊，係邊個嘅問題咧？係咁呢啲係個可以，你知呢個世界永遠啫嘛。他不識用人啫嘛，我識用。 阿芬點睇？ 嗱，我絕對認同阿李 Sir 正話嗰個分析嘅，因為我哋都睇啦。第一，摩連奴喺英超嗰個經驗，哥迪奧拿根本睇可能睇波有，但係實際參與冇。另外一樣嘢咧，就係哥迪奧拿佢由巴塞去到拜仁，即係我哋覺得佢嗰、那個當然啦，佢嗰個能力係建基於。他要有一班 成熟的 球員才可以即執行到他的指令， 是的，沒錯。 但是環顧現在的曼聯，就算你說講笑，他過來執半季然後跟著大搞那個情況呢，我覺得哥迪奧拿一看，因為人家有留意，一看你現時曼聯整個班底應該唔符，即係我覺得應該唔符合哥迪奧拿嗰個 要求。 咁你話長遠嚟講，喂，即食啦，有個摩連奴喺度，仲有摩連奴咧，之前咧其實係費爵爺陰，即係 其實同佢傾過㗎，傾 過㗎嘛，即係不過只係嗰陣時個環境，只係當時個情況咧，啲曼聯球迷即係。有 中意啊， 中意啊，樣嘢。但係而家咧，今時唔同往日啦，即係發覺雲高爾更加差，即係嗰種咧，即係差唔多。如果要炒，你唔該你炒，即係嗰陣時個賠率好咩噶？點知即係彈咗個摩連奴出嚟啫。其實而家嗱，雲高爾輸埋呢場波咧，即係老老實實，可能我哋呢個節目出街咧已經叮彈咗出嚟都唔奇。 冇人知 道，因為喺呢一周嘅賽事咧，有兩隊波咧就可以用好慘去形容啦。喺呢啲花生入邊，一隊波就係新特蘭啦。就阿大傻好期望一樣嘢，點解你摩連奴你咁短命啊？你活多一場，我分鐘執波分。咁另外第二隊波仲寫得仲慘嘅就係斯人斯，因為佢琴晚和咗呢個韋斯咸之後咧，就雖然攞咗一分，就跌咗第十八位。但係要計下一樣嘢，多佢兩分嘅諾域治咧。就是剛剛贏了曼聯，令到他一樣嘢，我拿到分的情況之下，都是在那個漩渦入邊。如果曼聯發揮正常，諾域治係輸的話，諾域治應該是排第十八，就不是小人士。所以咧， 係啊，最慘最慘的一樣嘢就是話諾域治他哋發揮正常啊，而曼聯咧，佢連一分都攞不到嗰度死。 係， 咁你攞到一分，咁小人士都不用咁慘啊，係嘛？砰一聲彈咗上去咁高。即係而家呢個真係驚就唔使驚嘅，老實講真係唔使驚嘅，即係佢我相信佢都會有。 其實大傻都好慘㗎，因為大傻喺嗰場波咧唔係傻㗎，真係佢未雨綢繆㗎，因為一開場個陣式嚟講咧，阿大傻係排出一個5-4-1嚟對住車路士嘅，即係知道你班人古怪㗎啦，呢場波會忽然間翻醒翻，我擺到呢個陣。我都擋你唔到，咁之前點解會踢得咁差呢？真係你自己所有嘅聽眾，你自己好容易已經揾到答案。 那個新兵開齋啦，那個車路士嘅新兵開齋，其實你會睇到嘅，佢之前佢好多機會嘅，我啲成有冇搞錯啊？門口都打飛機，呢啲重要嘅嚟踢英超，睇到嘅又唔同咗嘅，即係佢係新仔，佢又唔係咩大球星。可能入到嚟俾啲大佬，嗱你冇亂嚟啊！啊， 唔係啊，冇搞我哋。 啊，你搞我當攤，你都冇答我，你都唔會好過咁樣。焗住係嘅，你睇到喺門前又批咗出街啊咁。 係。 啊，琴日嗰啲咁又入到啦。 係。 因為同樣嘅嘢嚟嘅啫嘛，即係我相信一樣嘢，摩連奴揾佢嚟嘅時候唔會係戇居盲嘅。 係。 啊，一定係睇到佢得嘅。 嗯。 點知會咁樣 ？OK， 係嘛？嗱，而家喺個聯賽榜嘅形勢入邊咧，就李斯特城咧又以38分一枝獨秀噶啦。咁啊，比起第二、第三位嘅阿仙奴同埋曼城咧，就已經相距5分，但係阿仙奴就打少一場。咁啊，因為今晚咧，阿仙奴同曼城呢場賽事咧就會進行嘅。咁呢場波。無論邊個贏與輸都好咧，只係改變到二三嘅位嘅排名啫，就改變唔到一同四之間嘅距離。咁第四、第五、第六位咧，就竟然係熱刺、曼聯、水晶宮係同得29分，曼聯再跌多一級就落到去第五位。咁屈福特咧就亦都係28位追到上嚟啦，基本上係。咁反而一樣嘢唯一較為失望，我就見譬如季初打得幾好嘅分數幾上嘅韋斯咸啊，利物浦啊，咁佢就真係仲未可以見得翻佢嗰個蹤影上嚟嘅。愛華頓雖然佢個氣勢凌人，但係咧因為佢和波太多，入球能力強，咁佢今屆嘅後防真係照會唔會係拜恩斯冇咗個隊長之後有影響？唔知基本上係，因為其實今屆愛華頓唔係打得差，但係佢始終唔夠分上翻上嚟。咁啊嗱，喺護級區入邊嚟講咧，就阿斯通維拉雖然攞到一分啦，基本上係7分，但係佢護級嚟講真係幫助不大嘅。 於是 反而新特蘭咧就係十九位第12分，就同史雲斯嘅距離只係3分啫。史雲斯同上邊嘅距離只係2至3分。咁啊，但係當然啦，我哋而家咁樣目前咁樣睇咧，就車路士就唔似係一定會陪你癲嘅人嚟㗎啦，慢慢會脱離佢哋嘅。基本上，而第十六位開始，即係話能夠周旋下邊嗰幾個位置就係諾域治、紐卡素、史雲斯同新德蘭。咁啊，拭目以待啦。咁啊，嚟到呢一節嚟講啦，咁啊，英超時段咧就仲有一場波嗱，不如仲剩翻少少時間咧，就揀一揀阿仙奴今晚對住曼城呢場波，大家點睇？ 我覺得我睇過阿仙奴少少，個原因咧就係整體佢個發揮咧，即係一路有進步，即係同埋咧就係即係我哋講你當起，而你曼城咧係傷患，即係嗰個 傷多啲太多， 咁變咗咧，同埋咧，我發覺曼城呢幾次踢波咧係有幾場波，我覺得係比較好僥倖咁樣攞分啦。即係有咁嘅成績嘅啫。咁踢起上嚟咧，已經冇季初嗰個霸氣，因為呢個可能好多時就係第一阿古魯傷咗，你冇咗嗰種咩啦。阿斯華又傷咗啦。 係。 咁你變咗咧，即係嗰個組織能力啊，你靠耶托尼。 又唔穩定。 係啦，又唔穩定啦。咁變咗咧，即係喺呢個情況之下咧。我睇好阿仙奴多少少， 即係其實呢場波，我覺得取佢呢個中場嘅問題嘅。咁正好就係因為阿仙奴而家三線都係比較平均啲，咁同埋佢係不嬲都個前中場係雷利咁靠，咁所以我話你如果個中場你搏即係曼城如果錯冇優勢嘅話咧，即係可以話死梗咁滯噶啦。啊，咁你但係而家你睇到咧，我相信都即係好難免就會一敗噶啦，因為傷將實在太多啦，喺中場嗰度，斯華啊嗰啲冇曬嘅，咁就一日又唔穩定又唔知點，咁你變咗又其他嗰啲係好嘅就會正選啦，唔會跌到落後備啦，係咪？咁加上前鋒守護嘅能力又唔夠，啊，因為冇咗阿古魯。咁你都幾大劑嘅咁樣啊？咁話應該都係利物浦高少，唔係 sorry， 阿仙奴高少少噶啦。 OK， 嗱，節目呢節喺到此為止。咁陣間翻嚟歐洲波時段咧，就會講世界冠軍球會杯啦。仲有一個當然啦，近期德甲雖然拜仁慕尼黑帶出啦，新聞亦都唔會少嘅。 嗯， 係啦。咁啊，陣間翻嚟第二節再見。OK， 拜拜。